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24集。齐峰忍不住低头吻云建威，搂着他的背把人放在床上。他古板得很，洗完澡还要按程序穿上衣服，一件不漏。云建威被吻得舒服，紧张不安的感觉在亲密微热的肌肤接触中渐渐淡去。他伸手摸进他哥的衣服，掌心触碰到坚硬火热的身躯，肌肉的纹理清晰。 衣服脱掉。 齐峰直起身抓住衣服下摆扯掉。他常年保持锻炼，饮食和作息规律，肩宽臂长，肌肉壮实， 每一寸皮肤都充满年轻浓烈的荷尔蒙感。 他撑在云建威耳边俯身吻他的身体，云建威在炙热的体温中飞快沦陷，一双腿不自觉屈起蹭他哥的腰。他主动索求，齐峰按照他的指示沾湿手心，手法生涩地想握住他的腰，又改为笨拙把他抱进怀里。 痛就说。 云建威红着脸埋在他哥怀里，他脸颊发烫，闭上眼埋进齐峰胸口，双手紧紧抱着他哥。齐峰不断吻他的眼睛、鼻梁和嘴唇，他声色无比，对外部的侵入极度陌生。 痛不痛？ 云建威呼吸炙热，小猫般咬住他的下巴。齐峰手指修长，指腹和虎口都有常年握笔书写以及农作留下的茧，茧不薄，不过比起身体被更新的不适，心理上的满足更胜。云建威既紧张又躁动。低温的酒店房间，窗帘紧闭，热烈的阳光透过帘缝落在地上，一排纯金的色泽，空调机发出年久的滴滴嗡鸣，盖不住烈日中的蝉鸣和汽车笛鸣。云建威蜷在被子里，浑身暧昧的痕迹，哭的床单上都晕开一小片泪渍。齐峰懊悔不已，小心俯身过去。 微微。 云建威应一声，转过身来一点，抬起脸亲了亲他。齐峰把他抱进怀里，云建威抬手搂住他，手指插进他湿热的短发，专心接吻。云建威埋进齐峰颈间，他累坏了，身体又热又胀痛，浑身零件散了架一般拼不起来，身体百般不适，但他安心的昏昏欲睡，心想从此以后他哥就再也跑不掉了。云建威睡醒的时候，房里开着灯，他睡懵不知道时间，齐峰背对着他坐在床上，正在往身上套衣服。云建威眨眨眼，忽然抓住齐峰的裤腰，齐峰吓一跳回过头，云建威忍着腰酸屁股疼爬起来，盯着齐峰的背。 你背上怎么了？ 我爸揍的。 为什么？ 我爸妈知道我们的事了。 你又自己说了。 不是。 他拿过自己放在床头的钱包，打开给云建威看，这破钱包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买的，款式极为老土，多层夹，上面放钱，下面放卡，一打开就看到透明夹层里插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云建威穿着背心短裤， 站在盛夏海边的小吃摊前，正拿着烤串吃得正香。那是云建威17岁那年的夏天，他们在南极岛上的记忆一角。云建威捧着他哥的钱包，看着这张照片。 什么时候被放进来的？ 放在钱包里都习惯了。之前你在住院，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不小心被我爸看到了。 然后齐叔叔就揍你了。 虽然那不能单纯的称之为挨揍，齐家有一套家法，这家法在家里非常少见。两个大人都性情好，尤其齐高荣寡言温和，非常内敛。唯独有一次齐小的时候，他太调皮不懂事，夏日里带着小伙伴去河边乘凉避暑，差点害得一个小孩掉进河里淹死。好在齐反应快，拿绳把人套回了岸上。齐高荣得知此事盛怒，那是他第一次用家法惩罚小孩。小姑娘跪在家里厅堂前，二尺粗的老竹条毫不留情抽在她背上。竹条是多年前爷爷用来教训孩子的，经年存于高阁之上，又硬又老，竹节老得崩开，一下就能把人抽得哭爹喊娘。齐齐生挨了两下，痛得大哭，把几岁大的齐峰吓懵，从屋里跑出来，紧紧抱着姐姐，说什么都不肯松开手。齐高荣也没想到这竹条抽起人来这么痛，他再下不去手，被心痛得要命的彭玲赶紧拽开，最后把自己关在房里生闷气去了。谁都没想到这竹条有一天会落在齐峰的身上，这个如他的父亲般沉默寡言的男孩，一辈子都走在努力前进的正轨上，从未辜负父母的期望和赞许。这样一个优秀可靠的孩子竟做出这种惊世骇俗的事，和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，谁都无法接受。齐峰被罚跪在厅堂，这次没有人护在他前面，他已长大成人了，不再需要幼稚的袒护。父亲怒不可遏，抽在背上的竹条没有留半点力气，常年耕作之人手劲极大。齐峰跪在地上咬紧牙关，硬是一声不吭，背如火烧般疼痛，痛到后面又变得麻木。母亲心软，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夺了父亲手里的家法，看见儿子背上全都是抽痕，一时间也顾不得去记他儿子犯的伦理纲常之错，只心痛的掉眼泪，到处找冰找抹药。齐峰没有细说，但从他短短几句话和背上的伤痕看，云建威不难想象当时的场景。他抱着齐峰的背慢慢抚摸，淤痕是摸不到的，但云建威反复摩挲着齐峰背上的皮肤，眼睛渐渐泛红，涌起泪。